屌你个咁啊！扑街真系，总意思讲香港人冇人冇瓦遮头，梗系啦！屌你老母，有劏房你瞓不会烧鸠死咧？天桥底啊！屌你老母，几捻多嗰啲砖夹鸠起晒，等你瞓唔捻到天桥底啊！冇人瞓街噶嚟噶香港，因为你瞓唔捻到啊！你睇下啲楼盘广告，冚把鬼佬鬼妹，你入到去住有冇见到一个鬼佬样啊？冇，净系见到。Charlie Mad 啊！嗰啲人喺度，屌你老母！你讲乜撚嘢鬼佬啲广告呃鸠你啊！大家唔好信啦、啊！ 佢要跨过浴缸先去撚到嗰个 浪山。我真系想讲，如果唔觉意浴缸有啲水，我跣撚咗咪飞出去个浪山。屌你边撚个唔该睇设计嘅咧？ 李嘉诚都唔知几醒，你留意一下李嘉诚系点样答个问题嘅先。佢系话去到上去冇问题，心旷神怡，望到一片绿色嘅绿油油。佢冇话闻唔到啲臭味啊！佢就系望到啲嘢绿色。 跟住又话：我哋呢八十啊，啲咩成日跳槽跳槽，你嗰啲屎忽鬼对我哋好啲人唔会跳嚟跳去啦，你估含咁多人捻好捻过瘾啊？含开一条又唔想转噶啦，根本好多人都系你呢啲含家产逼成我哋周围去屌你，好似人蛙荡妇咁周围帮人含。 自己砌间屋我冇钱，我砸鸠死都抵啊！你有冇我避难？屌你冲入去政府嗰度啊！屌你政府而家最捻安全最捻稳阵，就砸鸠死晒。只有贪官嘅屋自己最捻稳阵。屌你老母，今次 行动 人哋真系一种广东人，刁喇嘛顶硬上，而家连嗰个刁喇嘛政府都话要粗皮都要惨， 呢个真系悲哀。 你咪做一个民族英雄几捻惨，我讲嘅嘢都要俾人 delete， 屌你俾人过啦！屌你老母，我已经死捻咗，仲要 和谐。 星期一晚五点半 ，Tim Terry Jeff 在晴朗的一天爆粗。 四面漏屌，八卦抽水，我是你们的呃拉一周节目主持人柏原太河。呃拉呃得有几尽，你要听我们呃拉一周啦。你听的是 Regazine，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和无限连线的网络媒体。 今日我哋去边度玩好啊？ 哇，落雨湿湿，有咩好玩啊？ 咁 book 场话打波咯 ，book 场咧，钟数 book 唔到场嘅喎。 一系要打牌啦。 哇，打牌咁闷又赌钱。 喂，我啱啱听咗个新节目，叫桌游兄弟啊，里边咧全部讲桌游嘅，啲 game 咧听闻咧好似好易玩嘅，同埋一大班人一齐咁样玩。 等我嗌埋啲 friend 一齐学下嘢先。 记住，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点半准时收听桌游兄弟。 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桌游兄弟啦。咁啱讲到呢一个 experience， 啱啱讲咗琴，即系讲咗三点啦，就有一个 theme 啦，呢个嘅 mechanic 啦，同埋呢个嘅 component， 即系无论你用边样嘢嚟做胆都好啦，都系要 consider 晒四样嘢嘅。第四样嘢就系 experience 啦，嗰个嘅对游戏，即系玩游戏嗰个人嘅体验啊。嗰、那個感覺，你會想俾咗啲咩體驗佢咧？咁譬如話佢當你想做一個 experience， 你會第一時你係要諗同一樣嘢啦。你個用 experience 打嘅又係諗同一樣嘢，就係你要嗰個嘅對象係邊個？因為嗰個係一個最 basic、最 foundation 嘅一樣嘢，你要諗啊，我的對象係俾邊個？咁之後咧，仍然一樣啦，去諗翻呢個 game mechanic 啊，做諗翻個 game mechanic 啊、game theme 啊，同埋呢個嘅點樣去嗰、那個 component 去點樣去配合翻呢個 experience 啊？因為咧好多時候咧，好多 game 我已經講過啦，好多 game 真係。嗰、那个嘅主题同埋嗰个嘅 theme 咧，这个 theme 好唔重啊，个 theme 个主题性好唔重，因为所以我之前就会讲咗一集就系话主题性嘅重要性，因为好多 game 我觉得个主题性好唔重，咁譬如三国杀过之前系有个三国嘅主题咧，亦都系中国人都非常之喜爱嘅， 就系因为呢一个 game 砌得好靓啊，所以到而家都风行， 系啊， 即系呢一个嘅，即系我谂呢一个三国杀呢个游戏亦都会延续都。十年八年都应该会可以嘅，因为佢嗰个 game 的确系砌得好靓，然之后佢而家亦都好多嘅新嘅卡啊或者新嘅 idea 加落去啊。 嗯，即系佢其实三国杀本身就系去抄另外一只外国嘅 game 叫做病，叫病。 嗯、之前嘅集数都有提过， 系咯，之前集都提过啦。咁样呢只 game 其实第一即系标准版啊。 標即係三國殺嘅標準版，其實同呢一個嘅餅係真係好相似嘅，即係連啲人物啲技能都好相似嘅。 但係點解呢隻 game 紅得起，然之後個病紅起咧？ 就係因為個主題性咯，即係咁嘅主題性，因為佢咪中咗個主題，就係中國人，即係中國人中意三國呢一個主題，咁咪所以咪飛咗咯。咁之後慢慢 loop 嘅，咁之後佢從呢個主題性入手，咁入到手咪三國，咁之後 mechanic 同 component 嗰方面 ，component 就牌啫嘛，佢淨係 card game 嚟噶嘛，佢一隻佢冇其他 component 啦。咁之component 啲牌 component 都有嘅，譬如有啲血卡啊各樣嘅嘢。之後佢嗰個 mechanic 同已經現有啦，已經直頭係即係基本上現有，佢作咗少量嘅改良嘅。咁但係基本上現有㗎喇，都即係基本上都現有，純粹將啲名改一改改啊，變咗做另外一隻 game 咁樣。咁之後個 experience 方面就係、是、啊，我真係可以擔當到嗰個嘅角色，我可以體驗到喺、啊、原來當呢一個角色同埋呢一個角色之間嘅配合度係點樣喎。因為其實三國殺佢哋設計嘅時候呢都係有呢個嘅着重於歷史，佢哋真係着重於歷史實嘅。咁之後我有一个朋友呢，佢就之前讲个肥仔啦，就係阿聪啊。 哦，即係个嘉宾啦。 嘉宾。 请嚟讲三国杀个嘉宾。 之前三国杀个嘉宾啦。咁佢都有喺呢个嘅三国杀嘅一啲嘅，无论係呢个嘅百度上面啦，有做过一啲嘅讨论啦，都同讨论过啦。同埋佢嘅一啲嘅文章呢都真係呢被呢个三国杀官方网站呢去咗做呢个嘅摆上去嘅。 即係收錄咗，然之後擺喺上面，然之後係啦，俾人睇嘅。 係嗰啲技術分析啊，嗰啲嘢咧係有做過呢樣嘢佢哋。咁之後我講翻 experience 先啦，講翻呢個 experience。咁咧呢個 experience 就你要我講個例子咧，又係佢嘅一個例子啦。個 experience 嘅話，因為我都想 provide 一個例子俾大家。因為好多時候當 design 一隻 game 咧，身邊亦都冇人去問咧點樣去做嘅話咧，係確實係幾難嘅。咁我想講啲嘅故仔，因為我自己都嘗試過咁樣，我都講啲嘅故仔，等大家知道原來遇到啲咁嘅問題會有啲點樣嘅解決方法啊，去解決呢一樣嘢。咁佢就想做一隻 adventure game， 咁之後咧。就係、是、呢你係唔知個 ending， 頭先都講過啦，第一節你係唔知道個 ending 會係點樣嘅。咁之後呢佢就更加想俾因為佢想將個 experience 呢就係、是、將個控制權呢完全俾咗嗰個嘅玩家去控制。咁呢個就係個 experience 啦。咁你唔知道結果嘅，你做嘅嘢會係影響嘅，像 walking dead 咁樣啦。咁之後呢最尾個結果可能係人同人之間嘅玩家同玩家之間撕片㗎喎。可能個結局可能會係最後大家合作啊，同埋打一隻怪嘅喎，咁嗰隻怪係咩嚟嘅咧？又唔知嘅喎，咁就係想做呢一樣嘅嘢，咁佢就諗啦，啊有啲乜嘢嘅方法可以做到呢一樣嘅嘢咧？就係用譬如用嘅每個玩家可以加入唔同嘅公會啦，一啲嘅公會，咁呢個就係開始諗到主題性嘅方面嘅嘢啦。咁之後幾時幫邊個呢嘅，譬如我可以隨時搞邊個嘅，隨時 support 邊個嘅，咁呢個就係一啲嘅 mechanic 上面嘅一啲嘅嘢啦。咁呢個嘅 component 啦，咁 component 佢嗰方面就係用咗呢個嘅好得意嘅 component， 就係呢用咗一塊，因為呢隻 game 呢其實最後都冇出道，因為佢係一隻即係佢俾咗呢個 game 去一個嘅 publisher 啦，即係一個嘅出版商啦。咁之後呢簽咗 contract 之後，最後就 cancel 咗啦 contract， 就因為呢呢隻 game 呢係一個5個鐘頭嘅 adventure game， 咁 就 符合唔到今時嘅社會啦。即係佢社會即食文化嘛，即係最好你嘅 game 可以喺半個鐘之內完啦，咪你要我坐定定玩五個鐘喎、 啊。咪部分嘅人有咁嘅，即係啲 hardcore gamer 係鍾意呢啲嘢嘅，即係你玩幾日嘅，即係要 pause 嘅 game 係要 pause， 要 freeze 咗佢，然後下一日聽日再返嚟繼續 continue。 即係冚咗個局先，聽日返嚟再繼續。 有係呀，係有啲咁嘅，有啲咁嘅人嘅，有啲人咪玩譬如我都識人係佢哋譬如話星期五六嘅時候佢哋係特登約咗啲腳返嚟啦，大家即係大家唔識嘅，咁之後大家去到間鋪頭度，咁之後鋪頭話喂我個大叔咁嘅嘢喎，之後唔係星期五六咁咪去夜晚黑嘅，咁咪玩隻 game 囉，大 game 囉，通常都玩大 game， 佢哋玩嗰啲 game 就大啲嘅，通常都係玩嗰啲。咁呢啲就係佢哋譬如做 experience 嘅時候，咁你會遇到嘅一啲嘅嘢啦。咁佢一個5個鐘頭嘅 game， 咁 佢就用呢個做膽，呢、這個膽就係話你唔知道嗰個結果會點樣嘅，即係嗰個叫做 experience， 你可以等玩家自己 explore 啊探索嗰樣嘢，呢個就係一個嘅 experience 啦。咁之後佢就用咗唔同嘅方法去包裝。包装用主题啦，用呢个 mechanic 啦，同埋 component 各样嘅嘢去包装呢一个胆呢、這个 experience， 佢想最佢 core 嘅 idea 系点样样？咁都系嗰句啦，佢最后都系会即系每做一个 decision 嘅时候，都系问啊，我做一个 decision 嘅时候系离近咗啊，即系离我本身嗰样嘢系近咗啊，定系远咗嘅？咁咧，总结翻头先讲嘅嘢啦，就系、是、呢个嘅。第一步你必須要 lay out 咗一個嘅對象啦，你想出俾邊個啦，咁之後就可以有四個唔同嘅切入點，就係、是、嗰個主題性啦，嗰、那個嘅操作方法啦，嗰、那個嘅配件咧 component 啦，同埋成個嘅體驗係點樣，咁呢個就係呢四樣嘅嘢去最終去決定點樣處理一隻 game。咁去做嘅時候咧，譬如話主題性嘅時候咧。可以呢，因为生活上周围嘅嘢都可以作为一个主题。咁可以随身带住一本嘅笔记本仔。我建议系真系拎本簿仔嘅。我就唔建议喺个电话度打嗰、那个打落个 notice 度嘅。我真系建议拎本簿仔。咁譬如话你生活上见到有啲咩得意嘅嘢咁就写落去啦。咁呢个就系一个 idea journal 啦。一个 idea journal。咁你就随时可以咁你写 嘅时候揭下翻睇翻之前写嗰啲咩啦，因为你簿仔又可以画下嘢啊，画下唔同嘅摆设啊，卡系点啊，或者你设计一啲唔同嘅 components 画落去得得意意嘅，有阵时揭翻转头睇系喎，之前谂嗰啲咁样样， 即系两个 idea remix jam 埋一齐就系、是、可能就系一样嘢嚟噶啦。 然之后攞俾人哋睇亦都易啊，即系攞本簿揭下揭下，咁人哋好易明你做啲咩嘢。 同埋呢一樣嘢，即係好多人咧就話啊，我冇一個好好嘅 idea 去做一隻 game。咁咧，其實我覺得你無論你個 idea 係好定係唔好，你係要你嘅目的都係要 keep 住去諗 idea。無論嗰個 idea， 無論你可能你係一個棟篤做棟篤笑嘅，即係我哋識朋友做棟篤笑嘅。咁之後咧。佢唔係黃子華，亦都唔係林海峰，即係佢識我嘅，佢識我嘅。咁之後咧，佢都係嘅。有時候咁，你諗啲 comedian， 你諗呢啲笑話出嚟，唔係一定下下中噶嘛，大佬啊！ 即係有陣時覺得未諗到係自己 100% 心目中嘅嘢，你都寫咗出嚟先啦。你寫咗出嚟先，有陣時揭翻轉頭諗諗下，又通咗喎啲嘢。 一來啊，呢個係啊，同埋你要重點係要養成一個咁嘅 habit 啊。养成咁嘅習慣，去你无论你有冇 idea 都好，即係你諗唔到 idea， 叫你寫 idea 好似好 counterintuitive 咁樣，即係好似好矛盾啊，好矛盾咁樣。但係你无论个 idea 几差，你认为个 idea 几差都好，寫落去你要养成呢个有寫呢啲嘅 idea 嘅習慣， 即係好似報紙雜誌寫稿嗰啲人咁，有陣時冇 idea 都要揀擠啲嘢寫下。 係啦，寫呢、這個就係你養成嘅習慣，你必須要做嘅一樣嘢。其實你呢樣嘢同呢個 idea， 我係從呢個嘅打機學翻嚟嘅，就係、是、打呢個 LOL 打 rank 嘅時候咁樣去諗翻嚟嘅。咁就係因為打 rank 嘅時候啊，好多時候你會唔講嗰邊啦，即係打機嘅時候你會遇到好多嘅好多隊友啊，唔 pass 即係豬嘅隊友啊嘛，係啦，豬嘅隊友啊嘛，即係玩鳩你嘅，擺到明玩嘢嘅，即係都唔係想贏，即係 有啲人係為求自己嘅目的啦，然之後唔係為咗成個 group 啊，為咗成個團隊而做， 或者可能真係冇咁嘅 knowledge 啦，可能真係冇咁嘅 knowledge 啦，可能即係佢亦可能佢亦都唔意識自己去做緊呢樣嘢，好多人係嘅，好多人係嘅，即係唔意識自己做緊，唔意識自己係做緊啲。唔伤害团队嘅嘢㗎喎，即係呢个 moment 係要做呢样嘢㗎喎，咁但係佢自己飞咗去唔知边度做佢认为最重要嘅嘢，但係冇理个团队目标咁样去。 呢个就係之前讲另外一样嘢，即係讲教学啦，教 theater sport 或者教其他一啲嘅 創作性嘅嘢，點解會有時要玩啲麻英捉雞仔嘅遊戲？就係、是、要令到你專注啊嘛！即係你成個團隊入面你要專注做嗰件事。如果你唔專注，你分開咗、跑開咗，你同成個團隊銜接唔到咧，咁就你有機會害到成個團隊。 呢個係嘅，呢個係嘅，所以即係即係你 keep 住去做呢個 idea journal 咯，即係。其实嗰个 idea 真系几搞笑得嘅，即系我啱啱咧，头先咧，我喺度，我写，即系我其实我而家写啲 notes 喺度噶嘛，咁我喺度头先喺度谂，有啲咩例子我又可以玩下咧而家，咁样咧，我就谂啦，啊，我行街嘅时候见到有个鱼蛋档，咁就我搵鱼蛋档嚟做主题， 系咪谭小环嗰档先？ 我唔知啊，我唔知啊，咁之后咧，咁我就谂啦，啊，鱼蛋档会即系依个我用主题性嘅入手啊，即系我尝试 apply 翻我啱近期所睇依啲嘅资料啦，同大家讲嘅依啲嘅资料，咁我谂啦，啊，主题性我个主题会点样样嘅咧？可能会系咪用一个嘅要用鱼蛋嚟做？賺到最多錢嘅，可能係呢個最簡單啦，第一步最簡單啦。我喺度諗啦，仲有啲咩爆啲嘅主題咧？即係即係啲咩即係搞笑啲嘅主題咧？我係一粒魚蛋，我要嘗試去到最有錢嗰個人嘅胃裏邊，然後俾佢消化吸收。即係個 idea 係即係個 idea， 無論係幾搞笑都可以去作為一個 idea。 呢樣嘢係幾好啊！即係今日講咗一啲嘅框架俾大家，咁有陣時大家可以喺日常生活中見到一件事，試下可唔可以將呢一樣嘢日常生活見到嘅嘢套落頭先我哋講嘅框架入面啲design 嘅嘢係點樣樣？即係譬如你睇過一間書店，咁你分析呢間書店，佢嗰個目標係點樣樣咧？佢個 target 係點樣樣咧？即係你嘗試每一日將身邊唔同嘅嘢套入去，咁久而久之咧，你就嗰個自己嘅思路亦都會擴闊咗。 啱一樣嘢，依個就一來咧，依啲資料全部係可以利用喺依個 game design 度嚟啦，即係淨係講 game 啦，其實生活上好多嘅其他嘅 aspect 都可以用得到啊。咁 即係呢個係講緊訓練你嗰個思維啦， 呢個訓練嘅思維， 生活上面唔同嘅嘢都嘗試諗一諗人哋點解要咁樣做咧，然之後到你自己度嗰個遊戲嘅時候，我可唔可以應用翻落去咧？ 呢個就係呢、這個就係嗰個 idea journal 嗰樣嘢啦，即係idea journal 就係俾你愛嚟亂咁畫嘢嘅，咁但係咧都建議如果真係設計嘅時候咧，都可以。based on 呢四個 category， 主題即係四個 category， 主題性啊、mechanic 啊、component 同埋呢個嘅 experience， 呢四樣嘢去開一個 file， 即係真係有心去做呢只，真係有心去做一隻 game 嘅時候，開一個 file， 每可能開四個 file 啦，每一個就係代表住四個唔同嘅點，咁之後我而家 work on 係主題嘅、哦。咁我咪將嗰啲嘢抌落主題嘅 file 度囉，咁嗰啲呢啲係 mechanic 嘅喎，咁抌落 mechanic 嘅 file 度囉，咁樣久而久之呢 even 到你做得慢呢都冇所謂嘅，即係你唔係同人鬥快㗎嘛，咁所以你慢慢做囉，咁你慢慢做，你久而久之你個 file 就會遇到滿，你成個 log 嚟㗎，你俾你做成個 log， 你一個 logbook 咁樣你就會好滿㗎啦，咁呢呢啲就係講點樣 design 啦，咁頭先我都略賴過咗一樣嘢，就係呢個嘅應用，一啲應用式嘅遊戲啊，譬如一啲 cash flow 啦，現金流嘅一啲嘅遊戲啦，咁我哋咧頭先啊咁啱得咁巧咧，我哋咧就又有我哋嘅嘉賓喺度。 点解你成日喺呢啲时间出现嘅？ 佢唔系咁啱都唔记得我录音嘅时候，佢啱啱搞紧佢啲嘢啊嘛。 唔系啊，佢头先阿 Kevin 其实 Kevin 知我本身正职做乜嘢啊，所以佢听到 cash flow 佢等就话：，你过嚟讲两句啊。其实我唔想出现嘅，其实我连麦都冇推过，我一直都喺度听紧嘅，其实我一个小小嘅听众。 你个小小听众 系一个小小嘅听 众。唔系头先咧，你我哋。第二節的時候呢好得意，就是 是不是開始之前嘛， 開始之前即是開始之前 第一節同第二節的中間， 第一節和第二節中間 咪後講的東西， 咪後講的東西 永遠都是最精彩， 那些咪後講的東西永遠都是最精彩的， 這個節目都是 這樣，這個節目都是 這樣 Every single moment 是不是應該錄個 behind the scene 然後 有的，其實 有的， 有 behind the scene 的， 怎麼 behind the scene 法啊， 但沒有錄過咯， 我知即系我以为你录过， 冇，咪有啲 behind 先嘅，不过唔方便出街啫。但系想问咩先而家其实？ 哦， 唔係，頭先咧你講 cash flow 咧，即係我講只 game， 佢填到咗個報表啊，各樣嘅嘢啦。 你好似有啲心得想分享 係咯？ 唔係，因為其實只 game 我係有摸過啦，我係我唔係摸 board game 版嘅，我係摸電腦版嘅，即係我睇過。 因為電腦版結算始終容易啲。 喂，電腦版結算就唔使填。有一樣嘢，因為其實我即係正職，我真係做金融同會計嘅、 啊， 我畢業都係金融同會計嘅、 嗯， 即係佢見到嗰啲嘢，其實對我嚟講係好熟悉，因為而家每一日都做緊嗰啲嘢嘅，係every single day。 翻工已經掂緊嗰啲嘢啦，收工玩仲要 仲要掂嗰啲嘢， 玩到啊！ 喂，但係其實嗰陣時就係因為其實 Rich Daddy 嘅本書其實幾好睇，咁之後有呢、這個 爸爸富爸爸， 係啦，就有呢個 game， 所以就。即系通常都爱屋及乌都会去掂一掂啊，佢有只 game， 不如睇下啦。 唔好似叫富爸爸穷爸爸，唔系穷爸爸富爸爸。 诶，即系 大家都知边本人。 其实总之嗰本书啦，咁但系因为佢基本上其实都几 realistic 嘅，其实有啲 realistic， 系咪特别系啲 financial statement 我哋叫报表，即系你所讲嘅报表啦。financial statement 即係金融系報表啦。咁因為其實我自己就睇完之後，我覺得其實。若果一個小朋友可能旁邊的爸爸媽媽甚至是朋友仔啦，是懂得去教育他們的時候，他們會養成一個幾好的娛樂洗錢的習慣。 我以為小時候教年輕人炒股票啫。 唔係唔係，一個習慣嚟嘅。即 係如果啲阿媽係真係會咁樣 嘅 喎。 會嘅會嘅。 如果啲阿媽真係會俾嚿錢就你玩啦。 系咩？ 有啊， 买六合彩 啊！咩有嘅会有嘅，但系即系佢嗰个报表嘅形式，可能第一个系见到系一个叫做因为我都系英文啊，我尽量我尽量转翻个中文。第一样嘢叫 income， 即系佢本身嘅收入啊，即系仲未掂到去股票先嘅。第一样嘢系你本身嘅收入。即系佢唔系 expect 你全地炒股票去赚嗰笔钱，你首先都要有一份工作去有钱先嘅、嗯。所谓嘅income 即系你嘅收入，即系其实嗰、那个死啦，我唔记得叫做 so 唔记得咗个名，我唔记得我唔记得咗中文，我唔记得中文就系、是、唔记得咗个中文炒股票嗰、那个 stock。 佢都系冇正職地去炒股票噶嘛？ 即系佢哋觉得家 唔系家庭主要咪正職咯？ 阿贤系 家庭主要咪正職咯？ 唔系我收入来源啦，即系佢收入来源系老公啦， 唔系老公啱冇错，冇错啱啊！ 收入来源就系揾个啱嘅人去结婚啦， 啱咯， 佢做啱咗嗰一步啊！ 非常之好， 呢个咪 interview 咯。interview 成功， 小魔你唔系咁谂嘅咩？ 我唔系咁谂嘅，我唔使做啦，傻嘅，你做到扑街而家，佢日日对住嗰啲咁嘅嘢系咪先？喂，跟住之后其实佢都有个 expense 嘅，佢都仲未去到你话嗰个 stock 嘅 buy out 啊，仲未去到嗰、那个我哋叫做 call and put 啦。即系我哋啲术语，我哋嘅术语 call and put 仲未去到嗰个位置，即系我哋嘅卖同卖 ，buy and sell 仲未去到，佢都用 express， 即系话计翻你每一，佢有 daily 同埋 weekly 嘅，甚至有 monthly 嘅，即系喺现实生活里面，我哋自己做嘢都有嘅。 咁呢只 game 始终都系一只应用式嘅游戏，尝试啦，即系佢理论化地模仿现实世界啊嘛。 系佢都几 realistic， 即系话即使喺我哋而家嘅 commercial world 嘅一个商业嘅世界里面，我哋都系用紧嗰啲嘢嘅啫。 嗯， 都系我哋每一日嘅收入即系开支，跟住之后每个礼拜我哋要有个我哋都要做个 cash flow， 即系现金流，我哋嗰个礼拜使咗啲咩钱，使去边都会知嘅。即係佢個都要填嘅，其實咁跟住之後亦都有個monthly 嘅 report， 你嗰個星期你佢係分開兩節嘅，有一節其實係你本身嘅收入，另外一節咧就仲有 expense 啦，仲另外一節就真係去到股票市場，你其嗰個收入同來源，收入同埋你 sell 嗰啲嘢，因為好多人都好似好簡單咁買股票咪買咯，其實原來其實唔知道中間 involve 好多唔同嘅嘢。 咁你好似玩過呢隻 game 噶嘛？你都 玩過， 你電腦版啊嘛。 電腦版。 咁你覺得呢隻 game 嘅時候咧，佢 同現實世界嗰個嘅相同或者分別喺邊度？你覺得？即係你因為現實世界我唔清楚啦。 當然你話現實世界我哋有好多唔同嘅變化啦。即係我哋幾咁 study 都好，都有唔同嘅彩數同變化啦。 咁 game 呢一樣嘢，當然係將現實嘅簡化 簡化咗好啦，即係有好多 嘅教學啊嘛， 教學 因為主要個教學，因為 教學形式嚟嘅， 教學始終都係。 即係入邊佢好多 bias， 即係現實生活嘅 bias， 佢係冇咗嘅，但係佢仍然都係教緊原來一隻。但我哋講真，你頭先嗰啲現金流，你好簡單，其實每個翻屋企都會做，只不過。做唔做啫？每一個識得做嘅，但係會唔會做係另外一回事。 啊，會唔會做呢樣嘢？呢啲硬功夫嚟嘅。 呢啲永遠都係會唔會做係另一回事。即係我當然我係識咗人，係做咗卅幾年都咁樣做。嗰個唔係我爸，亦都唔係我媽，真係唔係我屋企人，係一個其實我都唔係太喜愛佢嘅人。佢做咗真係做咗卅幾年。 嗯。 佢每一日買支水都要記低佢。即係我會覺得同佢食飯好墮縮啊！ 有錢人通常都係咁樣的， 有錢人 佢又唔係真係好有錢啫喎。 係啊， 佢啲中產嚟啫。anyway 呢，我唔講啊。但係真係有啲嘢 睇唔起中產啊。 唔係 中產一定嘢乜嘢啊？ 睇法國電影同埋飲咖啡 啊。係啊，唔係咁佢都 咁樣就係中產。 佢成日都扮中產啊啦，咁樣講。OK， anyway 咁，因為其實中間有好多可能，如果就係教學性。里面啦，咁而家好多都係讲炒股，我觉得如果俾一啲师奶玩係几好玩嘅。即係当然係有一个人去话返俾佢听点样做。因为 师奶觉得唔好玩，冇真实 真冇真实使 嘥我时间㗎嘛。 係啦。咁但係其实都係一个教育，可能你係一个即係好似你都Kevin 其实你都讲咗话，有啲妈妈父母啦会俾一嚿钱佢哋。炒啦，去炒啦， 抌当唔见咗， 当唔见咗去炒咯。其实当中可能响嘥钱之前就已经可以教佢一啲嘢。其实买一个股票就买一个保险，当中收取嘅我哋叫 commission 嘅嘢要几多钱，系点样计？首先一样嘢，同埋当中嘅差价系点样计？因为其实太多人对好多嘢都唔识啊。 嗯， 你点解会做蟹呢样嘢咧？就系因为你唔识咯。人哋听你听到话啊，边个三姑六婆讲嗰只嘢买到就买啦。 我交紧学费啫，嗰年 交紧学费， 冧把讲又翻。 会永远都系交学费，交咗几廿年都系交学费咯。呢啲嘢咪就系 学无止境， 学无止境，即系呢笔学费真系好金计啊！ 唔系啊，即系呢个就我突然间你讲起呢样嘢啦，我谂翻起我上一集讲嗰个嘅 gamification 嘅 recipe 嗰个 idea， 就系当。其实人生都是一个游戏来的。 人生 都是游戏来的，人生 是 一个游戏来的。 但是问题那个就 要有一个 交学费。 你交学费没问题的，但是你每加一次学费你要有回 recipe 第一个字 R,reflection。你要有回一个反观反思。如果你玩了这只 game 的话，即是无论你的结果是成败得失也好，你都要反观回，喂，我玩完这只 game 之后我了解咗自己啲乜嘢啊？我認識咗啲乜嘢咧？我喺只 game 入邊，因為依類型嘅應用嘅 game 咧，好緊要就係你要知道點解要你做緊啲乜嘢，同埋你體驗咗啲乜嘢，然後從而反思翻，點解會咁？原來真係咁樣㗎！我原來會咁樣嘅喎。 咁當然啦，但係嘅問題係你話人生有一個遊戲，咁嗰班親愛嘅師奶們就一定唔係當。即系唔会有 reflection 呢样嘢啦， 一个好大游戏啫， 系一个好大嘅游戏， 好大游戏。 玩完之后觉得，哎呀，自己眼光唔好，做咗蟹添咁样嗰啲嚟嘅，即系输少当赢嗰啲心态啦。 点解？即系你要 宁愿停手算数啦，咁样嗰啲。 你要知点，即系呢类型嘅 applying game 就你要知道点解去做呢样嘢。唔系嘅话，你玩呢只 game 冇意思嘅。 但系你话真系，其实你话呢只 game 我唔知啊，因为有时咧，如果你真系你呢只 game 都有电脑版啦，又有 board game 版啦，即系一合合，一系实质好 physical 嘅一啲嘅实际版啦。咁但系嘅文都系用英文嘅，仍然都系英文，仍然 有中文版嘅。 我唔知中文版系咩。 有中文版嘅， 有中文版嘅， 有中文版嘅，因为 死啦，中文版我唔识睇喎。 现金流啊，叫做就系现金流咯。 喂，因为我嗰阵时英文唔同名噶。 我唔知啊，呢啲就系 睇下台湾译定国内译啊，台湾译亦都可能睇得明。 应该台湾嚟，因为繁体嚟嘅， 系 繁体嚟嘅。 唔系啊，唔系繁唔繁体、简唔简体嘅问题啊。假若佢系跟翻香港会计师公会佢哋所译嘅 文即嗰啲文字嘅时候咧，我而家都睇唔明啊！ 啊，你中文，因为中文嘅问题 啫。系啊，我而家都唔即系以前旧式古老啲嘅译法就知嘅。 知唔知点读啊？ 算吧啦，系咁啊。但系如果你一个其实即系有时有啲 game 好似类似 cash flow 呢嘅 game， 可能其他 game 咧可能你一齐父母玩嘅，可能大家去 study 冇问题。但系呢只 game 会觉得，若果父母都唔系一个咁 technical。 即系本身都唔好熟悉呢样嘢， 唔好熟悉呢样嘢，其实系真系教唔教到小朋友，我有个讲章噶。 咁咪大家一齐从游戏之中学习咯。 但系我就好担心啦，大家一齐从游戏之中学习冇问题嘅，但系佢会唔会将个现实里面佢哋所应用咗嘅 idea 摆翻落呢只 game 度？ 因为始终呢一只 game 咧，佢都系純粹俾一個嘅啊，成個股票嘅流程會咁樣嘅，你遇到即係理論上你遇到嘅，如果成個 path 係 smooth 嘅，你會遇到嘅一啲嘅問題啦，你會遇到嘅一啲嘅攞到啲嘅利益啦，你呢啲係佢 ideal situation 嘅，因為我頭先講過啦 ，cash flow 有第一代同第二代噶嘛 ，cash flow 一同 cash flow 二噶嘛，咁 cash flow 一就係喺一個平穩嘅 平穩上升嘅 market 裏面去揾錢嘅，咁而 cash flow 二就開始喺一個 fluctuation 嘅 market 裏面揾錢啊嘛，咁你要嗱，通常就係玩 cash flow 一先嘅，因為就簡單好多，兩隻簡單好多啦就，咁之後你要知道啊 ，cash flow 一原來佢個前設係咁樣嘅喎，係一個平穩 market 嚟嘅，之後。原来平稳 market 我遇到的一些问题会这样，它 game 的目的是想给一个大的框架你，让你知道哦，原来一个正确一个理论上一个正确的买股票的方法将会是这样的、哦。那当然 cash flow 它里面也都没有提供一些很多的所谓的公司的背景资料啊，没有这些东西的。但系当你真系买卖嘅时候，咁呢啲系一啲好重要嘅招嚟噶嘛？咁呢一部分就系要注意啦。咁所以当利用一只游戏嚟作为一个应用或者一个教学嘅时候啊，即系用 game 嚟作为 education 嘅时候咧，首先你要知道成个 game 嘅前设系啲乜嘢，即系佢嗰个前提假设会系啲乜嘢啦。咁之后同埋你知道前提假设之后，你玩完只 game。based on 呢个嘅前提假设，然后再反思翻，原来得出嚟嘅前提 ，based on 呢个前提假设，我做咗呢啲嘅 decision， 即系 gaming 嘅玩个 experience 啦，即系玩呢个时候系咁样，之后我得出嚟嘅结果会系咁样嘅、哦，利用成个嘅 experience， 即系你做嘅一啲 decision making 同埋个 outcome 嚟，同埋个前提假设啦。去反观翻，原来咁样做会咁样，咁样做会咁样，但系系唔系每一个 cases 都咁样咧？个前提系咪咁样嘅咧？咁呢个就系要非常之小心嘅一样嘢。如果唔系嘅话咧，如果唔系嘅话咧，你譬如用 cash flow 呢只 game 啦，你学完即系玩完一次，无论你玩 cash flow 一又好 ，cash flow 二又好，你玩完之后你唔知道，呢个理论上嘅层面咁样咯。因为 cash flow 呢只 game 始终都系俾你知道一个大概嘅流程系点样。是一个教学的 game， 咁其他有啲嘅团体咧，亦都会用呢啲游戏嚟作为一个反映贫富悬殊嘅一啲嘅嘢，唔系用 cash flow 啊，即系用一啲游戏嘅嘢，就用游戏方式嚟反映贫富悬殊啊，咁样去点样去等人体验啊， 再深层次嘅教育嚟嘅， 系啊，教育啊，真系 有嘅呢啲 game， 真系教育啦，真系就因为人系好衰嘅，你唔系一个 experience 教学咧，你唔睇你得个知识咧，你冇用嘅。 不如几时 hold 一次啊 ？cash flow，cash flow 我好啊，我冇问题啊，我屋企有啊，我喺公司拍咗，我以前喺公司咧，我以前我 set up 嘅时候，我有做过呢样嘢 ，OK 啦，好啦，咁我哋今集嘅时间就差不多啦，我哋下一节翻嚟再同大家继续讲一讲桌游嘅一啲嘅资料啦。好啦，好啦，好啦，拜拜。世貌 宅女，宅系一种生活态度，一个咁有生活态度嘅宅，就梗系听 Wag 嘅先啦。我系小贝。你要未来继续拥有。